上主话：希望蒙救援，寻求我帮助的人啊，你哋都要听我的话。想一想你哋的源头，想一想你哋的背景。你忘记了做你的上主吗？是哪个张开天网？是哪个立地的根基？你为什么总是惧怕逼迫你的人，惧怕想毁灭你的人的怒气呢？他们的怒气并不能够伤害你。你为什么害怕必死的人呢？他们不见得比花草长命。被捆绑的人快要得自由了，他们将要享长寿，将要得饱足。我是至高上主，是你的上帝。我搅动海洋，使波浪汹涌。我的名是耶和华，万军的统帅。我铺天网，立下地的根基。我对耶路撒冷说：你是我的子民，我向你传授教诲，我用手保护你。 在患难的日子胆怯，就真是弱者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有坚定的信心，对我们所教导的真理，无论是传讲的或者是在书信上面所写的，你们都要坚守。你们要警醒，要在信仰上站稳，要勇敢，要刚强。你们要考验自己，省察自己，看看你们是不是过着信心的生活。除非你们完全经不起考验，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面，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作唯一的根基，没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。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他的儿子。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。 我们应该大胆地说：主是我的帮助，我不惧怕，人能够将我点呢？必扭坏的人，你不需要怕他们，也不需要怕他们讲的说话。他们会反抗你，看不起你，你就好像处身在蝎子中间。但是你依然不需要，因为那些叛逆的人而惊惶，亦都不需要怕他们讲的说话。不要参与他们的阴谋，他们所怕的，你不需要怕，不需要畏惧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也都知道上主 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，他战无不胜。主是信实的，他会使你们坚强，使你们不受那个邪恶者的侵害。 至高的上主，我坚强的拯救者啊，你在战场上保护我。人的侮辱不能够伤害我，因为至高的上主帮助我。我勇敢地忍受一切，知道我不至于蒙羞。上帝是保护我的盾牌，祂拯救胸怀正直的人。上主与我同在，我不至于惧怕。血肉凡人能够对我怎样呢？我们的敌人不必幸灾乐祸，虽然我们跌低了，我们还会站起身。现在我们是在黑暗之中，但是上主却要作我们的光。